各位法师，各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住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全念，我弟子妙音，始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转，皈依达摩。离欲中转，皈依僧伽，诸众中转，阿舍利全念，我弟子妙音，始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转，皈依达摩，离欲中转，皈依僧伽，诸众中转，阿舍利全念。我弟子妙音，始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转，皈依达摩，离欲中转，皈依僧伽，诸众中转。请睇《大经科注》第434页，434页。从第四行睇起，念老介绍呢品品题，问好长，就是后面嗰一段，我哋睇注解。至于看吾两翼，则决十念必生之根本大愿。四十八愿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愿。这一愿里面看亦无，吾亦亦无。可见看吾魏唐宋五种译本是现存的。无量寿经汉朝时候传到中国，一直到宋朝，这800年间一共翻译过12次，可以说是译本最多。这12种译本我们在大藏经上见到目录，但是7种经文失传，而家留落嚟只有5种。呢5种我哋对照起嚟睇，就好容易睇得出嚟译本嘅内容出入好大。古大德判断绝对唔系一个梵文本。梵文版本多，传到中国嚟，中国将佢翻译出嚟，里面内容唔同。好似呢一愿十念必生，佢系48愿里头最重要嘅一愿。看吾呢两种版本冇，咁就说明五种版本都不算是无量寿经的善本，因为都有缺陷，但是这个版本缺了那个版本上有。古人判断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肯定是多次宣讲。每次宣讲的阿难尊者都将它结集成经本，所以内容先会有这种情形出现。如果只讲一次，就绝对无可能有这种情况出现。是以汇集诸译，广结众长，令成汇本，实不容缓也。咁即是话，无量寿经必须有汇集本。汇集是有必要的。后面那段于是下师 汇集诸业之大愿。下莲居老居士见到大经呢种情形，五种圆译本佢都详细研究过，发心重新再做一个汇集，记诵古译多见之二十四。在古译里面的确讲二十四愿的多，又采世间所流通之四十八。世间流通的就是魏译康增海的版本。魏是三国时代曹魏，康增海这位译经法师是康居国人，康居国在现在的新疆已经入中国版图，那时是外国，汉朝时候是外国，未入中国版图。他懂得中国的语言文字，虔诚的佛教徒，所以到中国来已经翻译不少经，其中有无量寿经。这个版本里面有四十八愿，所以大家都喜欢读他的版本，于是四十八愿就人所共知了。现在夏老他用二十四为章，四十八为目，用这种方式将他汇集，两种他都用了，二十四章四十八愿几乎符合世二十四章又合四十八愿经中被集诸译之长。这五种翻译好的地方他全采纳了。十念必生，国无女人，莲花化生，诸愿都在汇集本里面见到。福妙摄各愿精要，以小文而显多义，在文字上的斟酌亦是最出色的一个版本。它文字简单，尽量要求简要长明，中国人讲的文章和言语四个原则，要简单，要扼要，还要详细明白，这种是最好的文章，最好的语言。那夏莲居老居士这本汇集本真的符合这些要求，无论在经义在文章都属于第一流的。我们在这一生中有缘能遇到，那是莫大的幸运。他老人家距离我们不算太远，我这一辈非常幸运遇到了，全遇到了。我上一辈李炳南老居士他们那一辈经遇到了，那一辈的人遇到汇集本的不多，因为汇集本完成在抗战末年，那时流通的版本非常有限，又遇到国共战争，好在有一位律行法师从山东去台湾，带了几本去台湾，将这个版本送给李老师。李老师当时将它印了一千本在台湾流通，仍然很少法师见到这个版本，因为这个版本不熟悉， 大家都唔想睇。老嘅版本传得耐，所以念无量寿经都系念康僧海嘅版本。呢、这个新嘅版本冇人问津。李老师喺台中讲过一次，做过微注，呢、这个注解交俾我，好少人见到。当时我见到微注嘅版本，微注系佢老人家早年喺台中发华子讲嘅，以后就冇再讲，佢只讲过一次。我攞到非常高兴，我就想讲呢部经，佢嘅注解我能睇得懂。老师同我讲，你年纪太轻，而家时候未到，叫我将佢保留住，等待时节因缘。当时我唔多清楚，唔了解呢种事情，到而家我哋先完全明白啦。你睇，好多人反对汇集本，批判汇集本，障碍汇集本。在二十几年之中是我们遇到的。我要坚持学这个版本。为什么啊？老师传的。我如果改亲不学这个版本，那就是名副其实背师叛道。就真有罪了。我对老师有信心，老师绝对不害我。老师对我非常好，我一定要将佢传落去，咁要有好大嘅耐性。呢、这个版本真难得啊！末法九千年，净宗能度一切苦难众生，我觉得全靠呢个版本。以后我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在当时在海外讲这部经的就我一个人，在国内呢就他一个人，我们没有遇到。在美国遇到的时候，无量欢喜，无量安慰。他的注解就是这部注解刚刚完成油印的，我相信大概100本征求。当时净宗大德为他提供建议，这种是老人虚心求教，我们见到老人的态度非常佩服，亦感动人。以后他做过几次修订，成为定本，前后用了六年时间。在那阵时，在美国的时候，我向他请教，我说你这个注解有没有版权，他问我为什么这样问，我说没有版权，我带去台湾翻印，如果有版权我尊重你。他高兴，没有版权，还要我同他写篇序文在封面上提字，我都照做了。所以我们第一次在台湾印繁体字10000本，精装10000本。以后这多年来印的、流通的、学的，真是不计其数，法缘非常殊胜。这个时候问题出来了，批评嘅人多咗，反对嘅人亦多咗，好多同修问我点好，我就同佢讲，我相信老师，老师亲手传俾我嘅，老师点会害我呢？老师唔会呃我，我对老师有坚定嘅信心，所以我话全世界嘅人都反对，我一个人唔反对，我仲系坚持落去。 我知道我依照这个版本修学绝对能往生。我不会被外面的批评毁谤所动摇，一直坚持这么多年。2013年元月，内佛子海贤老法师自在往生，112岁。我听到那位老法师的事迹，我好欢喜，我好赞叹，好佩服。那个老和尚为我们做证明啊，所以我们好够运，这一生中来到这个世间，能幸逢下年老的汇集，往念老的集注。这本集注是高等智慧，不容易啊。他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注疏来解释这部无量寿经。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敢自己作一部注解，我相信他能理解，怕人毁谤，怕人反对。集注呢，那就没话讲了。他里头每一段每个字都不是我的意思，都是经典的，是古大德的，没人敢反对。那就非常高明，好难，好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读他的注解，你看每一小段他都有注注，这几句话从哪里来的，使我们对他生起恭敬心，生起信心。这种人有真实智慧，做得这么圆满，这么细致。晚年我时时去探他，他出国不方便，我们去中国访问很方便，所以我每年都去好几次，我们见下面倾下，向他老人家请教。亦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难得弘林法师，我同他不多熟，没印象。我听讲，我第一次访问赵朴初老居士，他在场，他年轻，在旁边照顾。这个年轻法师，这么多年来，他用了十几年时间，为我打抱不平，收集我的弘法资料，写成这本书，这么大一本，我非常感谢。若要佛法兴，唯有增赞增，替我伸冤，我非常感谢他。海贤老和尚亦就是见到这本书非常欢喜，如获至宝，着袍搭衣揸着本书请人同他影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同他影相的，这一生中第一次。我们相信他是遵阿弥陀佛的教诲，他求往生，几时能往生？遇到这本书你就可以往生。所以遇到这本书他欢喜到不得了，想影了三日后他就往生了，自在往生，没病，没病苦，没死苦。往生前一个月，该去慈行的朋友和参导游以前住过的地方都去看一看，告别，和大家告假。见到这本书之后三日就走了。他是来表法的，他是来为我们做证明的。这个老人不识字，未读过书，20岁出家，人老实，听话，真干，这些是他的品性。师父看中他，师父不是凡人，凡人看不出来， 佢喺佛法称为法器，可以造就。就传佢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呢六个字，叫佢一直念落去。佢真老实，呢句佛号念咗92年，112岁往生，念咗92年。咁念佛嘅功夫呢，我哋从视频道可以睇出嚟，嗰只光碟念佛功夫分三等，最低嘅等级系功夫成片。咩叫成片？无论喺几时，无论喺咩场合，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冇妄想，冇杂念，呢种叫功夫成片。烦恼未断，但系控制住呢句佛号，控制住，虽然有烦恼唔起作用，咁叫成片。有呢种功夫就绝对得生，呢种功夫现前，肯定阿弥陀佛嚟送信息俾你。楞严经上讲嘅，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就系而家，当来系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而家见佛，或喺定中，或喺梦中，佛嚟睇你，同你讲信息。最重要嘅系同你讲，你嘅寿命仲有几长？到你命中嘅时候，佛嚟接引你往生，将呢个信息同你讲。你咁就真正死心塌地啦，未到功夫成片，冇可能见到佛。唔系佛唔见你，系你自己有业障。功夫成片，业障虽然未消除，未控制住，业障唔起作用，所以佛会现身。一般我哋从净土圣贤录，从往生传，古今嗰啲念佛嘅人，到呢种功夫要几长时间呢？一般真正肯念佛嘅人，大概3年就攞到。纪录上太多太多啦，3年成功。我哋喺呢一生中见到念佛嘅人，念3年往生嘅好多。以前有法师问我，系咪嗰啲人刚好3年佢寿命就到啦？我话咁讲唔通，边有咁啱㗎？人多唔系人少啊，冇可能咁啱。应该系功夫成片，功夫成片仲有寿命，唔系寿命到啦，但系有一种聪明人，佢见到阿弥陀佛就唔肯放松，佛同佢讲后面仲有好长寿命，佢可以求佛，我后面嘅寿命唔要啦，我而家跟你走。佛非常慈悲，你真要求佢，佢真带你走，咁先讲得通。3年功夫成片，佛嚟啦，你寿命唔要，跟佢去啦，咁讲系真嘅。喺前年2012年，刘素清居士往生，刘素云嘅家姐，佢亦发咗个心，为大家做证明，自在往生呢、这个主意系刘素云居士提出嚟嘅。佢话有人讲经，有人修行，最好能有个人表演下，表演乜嘢？表演往生，大家就相信啦。佢同家姐讲，佢家姐就答应我嚟表演。你哋唔愿意，我愿意，我嚟表演。到以后真嘅见到佛，佛同佢讲嘅，佢寿命仲有10年，唔要啦，而家往生，所以佢只有1个月念佛，1个月发呢个大心，真往生啦。时间 佛同佢讲嘅时间，2012年11月21号晏昼12点，一啲都唔差。呢、这个时间系往生前8日，刘素云听到一个音声，都系数字，佢就将佢记低，记低俾佢家姐睇。佢家姐笑咗笑，冇讲话，收起嚟啦。真嘅，嗰、那个时候往生嗰阵时，大家讲下笑下，闲话家常，好开心。时间一到，佢话我走啦，你哋大家念佛送我，真走啦，一秒都唔差。佢系嚟做个样子俾大家睇，可见老和尚应该系一个月前。阿弥陀佛将信息同佢讲，你见到呢本书时候就到啦，系嚟表法嘅，做正转，系三转法轮做正转，佢为我哋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48愿度众生系真嘅，唔系假嘅，为我哋做证明。特别为我哋做证明嘅，系证明下莲居老居士嘅汇集本系真经，字字句句系佛亲口讲嘅。下莲老汇集冇改动经文上一个字，系从5种原译本嘅原文经文，一个字唔敢改动，忠于汇集嘅要求。所以字字句句是真经，不是假的。第二个为黄念祖老居士证明，集注是正知正见，字字句句是佛经论里面的原文，他抄在这里，原文真的不是假的。110种祖师大德著所里面选出来的，咁咪证明集注系正知正见。第三个系为我哋做证明，我哋呢20年嚟依照呢部经修学冇错，咁仲得了嘅？我哋呢一生太幸运啦，遇唔到呢个法门，可以话同佛门里面种个善根，结个善缘。呢一生脱离唔到六道轮回，咁讲系真嘅，绝对唔系假嘅。遇到呢个法门，真正相信冇怀疑，真信切愿，呢句佛号念到底，十念必生啊！咁喺几时会遇到？你病得好重，喺垂危嘅时候，一口气未断，遇到一个善友劝你念阿弥陀佛，相信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你念十口气或者念一声佛就断气，都能往生。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这个法门太容易，因为太容易人就怀疑，了生死出三界边有咁容易噶？真容易，真难信。我学佛64年，早年忏文法师劝我，我喺佢山上住咗半年，佢教我睇《弥陀经》疏抄、要解、圆中抄、印光大师文抄，嗰阵时只有四册。初集、续集，我将佢睇完啦。相唔相信呢？相信，相信净土，唔排斥净土。佢劝我修，我冇接受。去台中亲近李老师学经教，老师亦将净土介绍俾我，我冇学，我就学教去啦。主修嘅系大佛顶首楞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呢啲大经大论，年轻嘅知识分子非常向往羡慕，认为 净土系唔错，好好，大概系老太婆收嘅，翻唔系度我哋啲年轻人。呢、这个错误嘅观念耽误咗30年。我接受净土系后30年，前面30年唔反对，亦好赞叹自己唔肯学。如果好似海贤老和尚呢个根性，一听就接受，我嘅功夫同佢亦差唔多，唔会差咁远。佢真正得一心不乱，所以佢得功夫成片，我估计唔超过25岁，得是一心不乱，唔会超过30岁，得你一心不乱，大概就35岁。你一心同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平等的，他真得到了。而且老和尚真厉害，你看20岁的时候教他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后面还交代一句，明白了不要乱讲，不讲得。那个明白是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咁就明白啦。所以老和尚亦透露出嚟，我乜嘢都知道。呢句话就係明白啦。讲唔讲唔讲。人哋问佢点解呀，天机不可泄露。泄露天机要俾雷劈。妙，真妙。咁就算明佢师父老和尚係个开悟嘅人。唔係开悟嘅人唔识货啦。他知道这个人将来一定有成就，大成就，真的没错。他好多次想请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佛没有带他去，这句话绝对不是妄语。由这句话之中，我们就了解他和阿弥陀佛见面好多次，不止一次。话里头有话要识听啊，一定多次，因为真正正得你一心不乱，你想佛，佛就现前，同佛完全冇距离。佛点解唔带佢去？佛同佢讲：你修得好好，修得好好系讲咩啊？你能持戒，你能吃苦，你能忍辱，咁系一般人做唔到。你都能做到，所以修得好好，在世间多住几年，表法给大家看，就是为学佛的人做个榜样，为念佛人做个榜样，所以一直将他的寿命延长，延长到112岁。这本书出来了，他就等这本书，后半世住咗几十年就等呢本书，将错误嘅知见扭转过嚟。因为佢一般人对汇集本、对集注、对我哋修学唔再怀疑啦，信心坚定、愿心坚定。佢为咗咁住世嘅，唔系为第二样啊。如果为自己往生的话，应该30岁之前他就有能力往生。住咁多年，我哋睇佢受咁多苦，其实佢喺极乐世界同极乐世界冇差别。从边度睇？从佢嘅一生行义，无论喺几时，你睇佢满面笑容，欢欢喜喜，对人对事对物乜嘢都好，冇分别，冇执着，甚至我哋可以话佢冇起心动念，佢喺度表现，完全做个样俾我哋睇，度化众生，佢用身行做出嚟俾你睇，我哋用言教将经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身行言教相辅相成，这个是一切诸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方法。 这个方法含义好深的。乜嘢系最伟大嘅事业？我哋睇佛菩萨表演嘅，佛菩萨为我哋表演嘅都系教学，终身教学，而且都系保持教员嘅身份，冇做校长。佛体嗰啲学生都系朋友，都系兄弟一样，相亲相爱。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发一生冇起道场。点解唔起道场？有道场就容易引起烦恼，容易引起贪欲。你睇而家道场好多，我知道有啲出家人点解出家，屋企好穷，我一出家马上就发大财。住大屋，仲有好多人侍候，为咗咁啫，真嘅唔系假嘅，争名逐利，道场变成斗争嘅道场，唔系修道嘅斗争。所以佛，我哋而家呢个时代，佢早就见到啦，做个榜样，唔起道场。佛陀的生活非常简单，树下一宿，日中一食，那餐饭去托钵，夜晚睡觉在树底下打坐。我们想到他体力好，身体好，不怕日晒雨淋，寒暑他不怕，人家身体好，由细练成的，心地真正清净，一尘不染，一生讲经教学，真正有大德、大智、大能。佢好老实，唔收学费，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你睇佢教学、供养，只接受四种供养。托钵、饭食、供养饭食，衣服烂咗嘅时候，接受人供养一件衣服。卧具，夜晚休息大树底下，下面铺个垫，系布嘅，就系一块布垫住，摆喺地下。而家出家人拜佛，拜垫上铺嘅嗰块，佢叫具。就是古时候树下一宿铺在地下的。第四个有病接受医药。除此之外一切供养都不接受。真放下。我们现在学法为什么不会开智慧，不会得定，不会开智慧，欲望太多了。放不下。彻底放下就好容易。佛陀在世那个地方是热带印度，衣只有三件，印度人没有裁缝，就三块布包在身上，夜晚那三衣就盖在身上，日头披在身上，几简单，生活几容易。真放下，冇牵挂，冇妄想，冇杂念，修咩？修定。八万四千法门，法系方法，门系门径，修乜嘢？通通修禅定。所以禅定系佛门修行嘅核心。目的系乜嘢？目的系开智慧。智慧从边度嚟嘅？智慧系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外面没东西，外面全是假的。慧能大师开悟，明心见性，性是点的？能大师讲了五句，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自性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污过， 被染污的是什么？是阿赖耶，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从来没有染污过，真心不生不灭，妄心又生又灭。妄心是我们的念头，你看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一个接一个，而且极其微细的念头，我们根本觉察不到，毫无感触啊！我们迷得太深了。近代科学家跟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样东西，是近代科学家提出来的，没有物质。物质从哪里来的？物质是什么？他说物质是念头产生的幻象，不是真的。这个幻象它又生又灭，它从生到灭能占几长时间呢？弥勒菩萨跟我们说，现在我们科学衡量时间的单位是秒，一秒钟。这一个念头产生的幻象，它的寿命有没有一秒钟？没有，一秒钟太长了。一秒钟它生灭几多次？弥勒菩萨跟我们说，2240兆，单位是兆，兆是万亿为兆，一万个亿是一兆，2240兆。这个现象就在我们面前，我们从生到老死，上世都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叫什么？诸法实相，真相啊！宇宙万有的真相，假的，不是真的。我们现在双眼好闭啊，眼见的是真的，那个真相在眼前你见不到。我们能见到几多才会令我们有感触呢？大概二分之一秒有感触。我们可以做实验，我这一卷是以前电影的菲林，电影的菲林幻灯片，它摆入放映机里面，速度呢是一秒钟24张。你看镜头一打开，这一张打上银幕度，马上删埋，再打开第二张，换第二张，一秒钟24张。我们做实验，将这24张、23张都查下，只留一张，那就1/24秒。你会见到什么？光闪了一下，里面有什么什么都看不到。1/24秒，我们就没办法掌控。现在事实真相是2240兆分之一秒，你怎会知道它是假的？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宇宙的奥秘就是物质这个奥秘被它揭穿了，它是物理学上一个很大的突破。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它说的同佛经上讲的一样，从念头产生的，先有念头，后有物质现象。所以佛经上讲得没错，相由心生，相就是物质现象，从哪里来？从念头来的。念头清净，那物质现象清净，念头染污，那现象就被染污。念头善，物质现象就善，色相就善。佛家讲色，念头不善，那色相不善。不善的三恶道，善的三善道，通通都在这里。连心理现象，我们的念头都是在这种高频率，就是2240兆分之一秒，在这种频率之下产生的，科学家用仪器发现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不断进步， 而家年轻人学科学都搞呢啲研究念力，知道念力不可思议。佛经讲嘅，佛经将物质最细嘅称为五蕴。心经念嘅人好多，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个五蕴是最细的物质，就是物质和念头是分不开的。有念头就有物质，没有念头没有物质。科学就提出一个总结，科学搞了400多年，最大的错误就是将宇宙分成两份，一个是物理，一个是心理，搞错了。这两份是错的。真相是什么？真相是心理和物理不分得，它是一件事情。物里头有心理，心里头有物理，不分得。因为这种错误导致很多很多错误的概念出生，惹了很多麻烦，人蚀了很大底，受了很多苦难。所以现在念力是科学最新研究的方向。这个念头到底是什么？念头从哪里来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20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是什么高等科学，他们接受了。他们研究到最后的结论都在佛经里头。佛经上跟我们讲，物质现象从念头来，念头从哪里来的？念头从业力来的。业力是什么？业力是波动。所以现在科学有讲，整个宇宙好像弦，弹琴的弦一样，在这波动，全是波动造成的。这个波动现象在佛教叫业相，业就是造作，造作是动的，它不是静的，但是自性是清净的，无动。那一动是什么？就是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就是无明，就是妄想，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非常偶然的，没有原因。这个现象发生了，发生之后跟着这个现象越迷越深，最深的就搞出六道众生。现在我们学法就是回头，我们要回归自性。释迦牟尼佛回归了，慧能大师回归了，海贤老和尚回归了，他母亲亦回归了，他的师弟海庆亦回归了，给我们见到回归得大自在啊。净土称为常寂光，回归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性，常寂光这三个字表法代表自性，常不生不灭叫常，寂清净永远不受染污就是寂光。光是讲它的样，它的样是遍宇宙，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好像我们这间房里头灯光，灯光一打开照满一室，无时无处不在。那是什么法身？常寂光就是毗卢遮那，就是法身。所以回归到常寂光之后，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无量的神通道力通通现前。为什么？自性本有，不用向外求。几时能见到呢？清净心见到了。你看我们经题，这部经常教我们修，修什么？修清净，修平等，修觉。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 国就是佛，经常这五个字，佛法修学成就的三个等级，佛、菩萨、阿罗汉，一而三，三而一，得清净心。你的智慧、神通、道力同阿罗汉一样，有六种神通，好自在了。分段生死无助，六道轮回唔见啦。平等是菩萨，比阿罗汉高，智慧德能比阿罗汉大，到圆满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咁就是觉，就成佛啦。佛唔呃人，讲乜嘢？系讲人人都本有嘅，一切众生本来系佛，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嘅，应该马上承认，即下承当。我要回归到我嘅本来面目，本来面目系佛啦。人人都系佛，一切众生。个个都是佛，蚊虫蚂蚁亦是佛，有情众生、花草树木仲是佛，山河大地亦是佛。佛是乜嘢？佛是自性，呢啲全是自性变现的，到最后通通要回归自性。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回归自性。性相是一，不是二，它确实是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佛法讲到最后，世间的学术、宗教、科学、哲学所探讨的宇宙奥秘，通通离不开自性。只要见性，问题全解决了，而且是究竟圆满解决。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不得。海贤老和尚透露的消息好啊，是他一生的经验，他表演给我们看。好好念佛，就念这句阿弥陀佛，万缘放下，成佛是真的，其他全都是假的，每一样是真的，所以必须放下。放下最重要的不是在形式，是在心里头。心里头怎么放下？眼见识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是智慧，是我们的本能。虽然清楚，虽然明白，没起心动念。为什么？知道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法无所有，不境空，不可得，绝对不会起个心动的念头。不起心不动念，那是什么境界？是佛的境界。好像我们现在面对电视荧幕，荧幕里面的色相，我们整个人被它吸引住，都以为是真的。我们在画面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种叫六道凡夫。佛看电视点呢？他不起心不动念，为什么？全是假的。起心动念没有妨碍，没有染净，没有善恶，什么都没有。所有一切分别执着都是你妄想里头变现出来的，不是真的。真的等于零，真的他没有。道理就在这里，只要你参透，日常生活去练功，练什么？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真的将执着放下了，你就证阿罗汉果，六道轮回不见了，那梦醒了。醒了是什么境界？醒了还是个梦境，四性法界。六道是染污，四圣法界清净叫净土，诸佛如来的净土。十法界仲是不究竟，十法界从哪里来的？从起心动念来的。六道轮回从执着来的， 唔执着，六道就冇啦。唔起心唔动念咧，十法界冇啦。十法界冇咗先系真嘅，破迷开悟，咩境界现前？一真法界现前，一真就系极乐世界、化藏世界、诸佛如来嘅报土，佢系心现无色变，心现嘅境界冇生灭相。阿赖耶变现嘅境界有生有灭，有生有灭系妄心变嘅，不生不灭系真心变嘅，所以极乐世界系真心变嘅，化藏世界系真心变嘅。我哋要用真心，习惯用真心。真心系乜嘢？绝唔呃人，绝唔会占人一啲着数。占唔到假嘅见识文性，喺佢里头练功，咁叫修行。修乜嘢？修唔着相，修唔动心，修呢啲就系修唔分别，修唔执着，唔执着清净心现前，唔分别平等心现前，唔起心唔动念。自性现前，觉现前，所以先要理解宇宙到底是乜嘢。相信佛嘅话，佛冇一个人呃人嘅，成个宇宙是自己，自己只有一个真正嘅自己，就是自性。而家我哋咁多人、咁多事、咁多境界，全是自性变嘅，就好似电视画面咁。整个画面是一体，不可以分割，所以对一切人、对一切事用真心地爱，就是大慈大悲，没理由、没条件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无缘就是没条件，那就对了。所以入佛境界就是入成个宇宙全体，能唔能能？呢啲物质现象系假嘅，物质现象有障碍，可以唔要物质现象。喺六道里面，高等嘅众生，无色界，无色界佢唔要身体，身体系累赘，唔要啦，几自在。所以地球上，六道里头最高等的是精神世界，色界天它还是有物质现象，它没有欲望，没有这些七情五欲，它没有贪嗔痴慢疑，它没有，但是它还未脱离身体的形象，所以它叫色界天，没有欲。色界天下面是六欲天，那些天人他有欲，欲比我们淡薄，越往上越淡，欲没了就到色界，色没了到无色界，无色界没了就出来三界，出来六道。你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对眼前一切事、一切人事物，随缘不攀缘，好啊，真正做到于人无争，于世无求。点解？你哋所争所求全系假噶，冇一样系真噶。无求无争系真噶。咁呢个世间，大家拼命喺度争，拼命喺度求，佢拥有嘅系咪争嚟噶、求嚟噶？唔系噶，你命里有噶，命里冇，真能求得到，争得到。诸佛菩萨都去争，都去求啦，假嘅，求唔到嘅。嗰啲人就系点呢？都系唔明白因果道理啊！因果系世间好浅显嘅道理，冇咩深奥嘅。人喜欢财富，财富从边度嚟？佛同你讲，财布施嚟嘅。你收财布施，越收越多。中国大陆将范蠡当做财神，财神爷 供的是哪个范例？真财神不是假财神。你看他帮助勾钱恢复国家之后，他人很聪明。勾钱的人可以共贫贱，不可以共富贵。贫贱的时候他是你的好朋友，富贵了他对你就会怀疑。他知道，所以国家一恢复他就溜了，走了，逃走了，改姓名，带着西施，西施是他的夫人，做小买卖，做了三年发大财。发大财点呢？布施救济穷苦，通通布施干净，再由小生意做起。三年又发了，三聚三散，越施越多。他没有自己享受，他给一些穷苦的人，需要的人他全帮忙，真财神啊。发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你睇世间人都想呢三样嘢，佛经上讲得好，咁系真嘅，唔系假嘅。佢有因，佢有果。财施系因，得财富系果；法施系因，得聪明智慧系果；无畏布施系因，健康长寿系果。你睇佛教咧，你只要种因，果报就现前。点解唔做？绝对唔好想我要拥有，我要得到，咁就变成业，咁业就有果报。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佛教我哋唔做轮回业，要做菩萨业。菩萨业一切为众生，冇一样为自己。他自己超越了了。释迦牟尼佛在世住世八十年，他为我们表演的就是菩萨正业，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要认真努力，何况他又教我们真正离苦得乐。所以佛的教学教什么，我们要知道佛的教学就一句话，离苦得乐。众生太苦了，冇财富苦，冇聪明智慧苦，冇健康长寿苦。苦有究竟苦，究竟苦是乜嘢？六道，你唔离开六道，你就冇办法永远离苦。要离究竟苦，必须要出嚟六道轮回。六道边个做嘅？自己做嘅。一切善唔善业所造成嘅。呢啲业通通有染污。染污最严重嘅我。有我就係最严重嘅染污。所以佛教入门係将我放下就入门啦。你睇小乘须陀洹初果点证得嘅？五种错误嘅睇法放下就证得啦。嗰五种错误，一般人睇错咗。第一个身体，以为身系我，所以佛教头一个要将呢一关放下。身唔系我，身系乜嘢？身系我所有嘅，好似衣服，衣服系我所有嘅。污糟咗换个件，身体唔好用啦，换个新嘅身体，咁就投胎又嚟啦。所以身唔系我，我系不生不灭嘅，身系有生有灭。有人就讲灵魂系咪我？佢投胎啦，我人死咗之后变成灵魂，灵魂会投胎，灵魂系咪我？灵魂好似系我，佢仲唔系真我？点解？佢迷惑颠倒。真嘅我，佢唔会去投胎。真嘅我，老实讲，唔叫得做灵魂，叫灵性。魂都系迷，迷魂边有灵噶？灵点会去 投胎做恶鬼，做畜生，唔灵啊！全搞错啦！所以呢一点一定要知道，灵性系我，性系清净嘅，性冇染污，性系平等嘅，冇分别。所以佛教我哋喺六根接咗六尘，佢里头修行，离开佢冇地方修。修行就喺人事物佢里头，修乜嘢？修唔执着，乜嘢都好。海贤为我哋做榜样，真嘅冇分别，冇执着。佢食嘅，佢着嘅，都能心安。点解啊？道理明白咗，你得到心就安啦。心安就系最美好嘅。点解？科学家知道，一切法从心想生。我哋个心好，咩都好，食嘅亦好，着嘅亦好。我哋食嘢，有分别嘅人食嘅系苦嘅，冇分别嘅人食嘅系甜嘅。点解啊？自己将外面境界就转变啦。有分别嘅人着烂衫好难过，明白嘅人着烂衫非常华丽，完全唔一样。用心嚟转变物质环境，极乐世界点解咁好？冇第二样。每个到极乐世界嘅人都系正念，冇邪念，冇染污。佢哋凭觉正净去嘅，佢哋往生都系凭清净平等觉去嘅，最好嘅心念。所以嗰个世界叫极乐。我哋而家地球上嘅居民，如果明白呢个道理，我哋通通将唔善念头改过嚟，地球就变成极乐世界。所以要教乜嘢事业最伟大？教学。你睇释迦牟尼佛喺《弥陀经》上教我哋，阿弥陀佛喺西方极乐世界今现在说法，佢喺嗰度教学冇中断。极乐世界好殊胜，极乐世界冇政治组织，冇国王，冇总统，呢啲经常冇讲过，冇行政组织。佢有乜嘢？佢有老师，佢有学生，系一个大学校啊！十方世界往生嘅人都去嗰度求学嘅。老师系阿弥陀佛，菩萨系高级班，阿罗汉系中级班。我哋六道去往生嘅系初级班，呢三个班：初级班梵圣同居土，中级班方便有余土，高级班十部庄严土。有特别嘅，佢三个班喺一齐上堂，真妙啊！所以佢系平等法，喺里面睇唔到比较嘅，睇唔到，完全平等，相貌平等。我哋底下就可以见到体质平等，都系紫磨真金色身，相好圆满到极处。阿弥陀佛身有八万四千相，每个相有八万四千随形好，每个随形好放八万四千光明，每道光明里面都见到诸佛菩萨喺嗰度讲经教学，全宇宙喺身上上就见到啦。而且虽然有三等，有人天，有二乘，有菩萨，有呢三等，实际上阿弥陀佛用愿力四十八愿将三等摆平咗啦。呢件事 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无，只有极乐世界有。呢一点我哋要知道，系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教我哋嘅。呢一生就取极乐世界，无论修咩法门冇所谓。我嘅方向目标系极乐世界，系亲近阿弥陀佛。经常讲得好清楚，专修嘅人能往生，唔系专修嘅人亦能往生。呢个系不可思议嘅境界，一切佛经里头都冇呢种讲法，只有呢部经特殊。佢往生嘅条件四个字：信，冇丝毫怀疑，真信真愿，一心就愿意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有呢种信愿，就取得往生嘅条件。咁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就是念佛功夫嘅浅心。好似我哋前面讲嘅，如果念到功夫成片，往生同居土。念到是一心不乱，往生方便土；念到你一心不乱，往生十部土。咁讲系真嘅，经常讲得好清楚。但系四十八愿里面同我哋说明，虽然有分，实际上同居方便土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嘅加持，佢哋嘅智慧、神通、道力同十部土里面嘅法身菩萨冇差别，佢都得到皆助阿惟越智菩萨，咁就厉害啦。换句话讲，生到极乐世界，就算下下品往生，但系到极乐世界之后，你享受嘅系上上品嘅待遇。我哋相信佛冇假话，法语真诚，唔会呃人嘅，唔系诱惑我哋嘅，系事实真相。我哋要相信，我哋要争取喺呢一生中超越，唔再搞轮回，唔再搞嗰啲愚蠢嘅事情。一切据为己有就系愚蠢嘅事，冇自己。喺呢个世间，一切随缘，一切。真随缘，一切佛菩萨替你安排，自己唔操心。菩萨为我哋嘅安排，顺境顺受，逆境亦顺受，都欢欢喜喜。顺境冇贪恋，逆境冇怨恨，心永远系清净平等觉就好啦。呢种是真修行，时时刻刻发起充满，心里头行住坐卧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乜嘢念头都冇。呢本汇集本实在难得，五种版本里头精要嘅全都收喺佢里头，冇漏到。十念必生，歌舞女人、莲花化生，通通都喺呢个版本里头。福妙摄各缘精要，将五种缘译本里头嗰、那个缘嘅文好长，佢精简咗啦，用最少嘅文字，但系意思完全保留。咁系以小文而显多义，例如底下举例讲艺译第三十八愿。你睇佢嘅原文，赐我得法，国中天人欲得衣服，随念即至。如法所赞，应发妙服，自然在身。有求才逢，倒掩使作者不取正觉。咁长。第二十四愿曰：赐我得法。国中菩萨 在诸佛前现其德本，诸所求欲供养之具，若不如意者，不取正觉。魏译：此两愿显衣服与供具之如意，但缺饭食如意。如汉译第二十三愿，吾译为第十四愿曰：我作佛时，我觉诸菩萨欲饭食时，就是想食饭，则七宝钵中生自然百味饭食在前，食已钵皆自然去，不以者我不作佛。于此又可见魏唐之四十八愿实不足四十八也。今此回本，涉集以上三愿为：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咁文字简单，将前面全部都融入去啦。可见回本文曰而奉，真嘅回得好。诸亦所具之弥陀圣愿，被显无为，是以近世诸言公认此为善本，良有矣也。呢几句话是黄念老的话，亦是真话。这个版本初出来的时候，有些出家在家的大德见到赞叹，确实是个好版本。我们为了让大家生起信心，特别将中文的《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黄龙书的汇集本、魏默心的汇集本，还有彭义林居士的哲教本和夏老的汇集本，一共九种版本印成一册，大家通通可以见到。九种版本都在你面前，用任何一本都能往生极乐世界，没有高下。为什么？往生的条件只是信愿持名，这一句是每种版本都有都提倡的。至于你学习，你自己看哪一种版本你喜欢，你就用哪一种，不要厚此薄彼，不要批评。每个版本都好，都是佛讲的。佛当年说法不是讲一次多次，我们知道佛说法没有讲稿，亦没有大纲，佛完全从自性里头流露。为什么不同？听众不同，时节因缘不同，地点不同，说法就不同。譬如我们在这里学无量寿经，在香港这样学法，在中国大陆就不一样，你去日本又不可以一样，去到外国，去任何国家，那个国家的人民，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看法、想法不同，你如果不迁就他，他不会接受。所以佛为什么多次宣讲？道理在这里。印度幅员很大，那时未团结，很多小国和中国春秋战国一样，在任何地区要符合那个地区的人民的生活文化，种种都要考虑到，都要顾虑到，它自然不一样了。这一点我们应该要体会到。所以结集经藏的时候，做汇集是正确的。我们的藏经从梵文翻译过来，翻译的时候有没有汇集？有。第一本就是汇集本。第一本里面通通是佛讲的，但是不是一部经，四十二章经就是大小乘经里面之六的四十二段，它就是个汇集本。所以有人提倡不可以汇集，是他自己的一种看法。实际上翻经的法师 早已经就用这个方法，古时候叫合敬，合起来合敬就是现在的汇集本。这里是介绍这一品品题，下面是正式经文，我们看经文。陈说请听，佛陀祝福法藏菩萨，将他的修学经过向大会提出报告。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念老的注解，听者耳闻也，察者心中审思也，会所若如来听其说明，照察丹成，故云听察。故经义为法藏菩萨请求世尊，遂赐于我，听我所说，鉴我诚心。下面是法藏陈说所发的大愿，那就是本经汇集24章48愿，将各种原译本全都合在这里里头。前面这个总说，我若正登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这句是总说，首四句总括全部大愿，就是48愿。愿我成佛时所居之佛刹，具足无量，冇办法以数量表示，圣妙功德，殊胜微妙的功德，具足无量清净庄严。总说的这一句很重要，为什么？它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启发我们发心向往求生极乐世界。具足者圆满的意思，具足无量清净庄严，就是圆满无量清净庄严，周遍含摄，无欠无余，故云具足。这个具足就是讲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它里面的真善美好法藏比丘全部都采纳。诸佛刹土里面有缺陷的地方，它全部都舍弃不要。我们在愿文上能见到，好像我们这个世界，当然他也见过，这个世界有三恶道，有地狱、恶鬼、畜生，有阿修罗、有罗刹，有种种染污不善，他完全不要。我们这个世界有好的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圣贤的教育，这些好的善的极乐世界全有。所以他第一愿就是觉无恶道。好像我们这个世界好多好多诸佛刹土都差不多，亦即是都有六道，都有十法界，没有六道十法界的清净佛国土，这种世间有没有？有，不多，多数还是跟我们差不多这样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然后为什么选择西方极乐世界，那就非常重要了。具足周遍含摄，无欠无余，那叫具足。所具功德与庄严皆不可思议，超情离见，不是我们凡夫能想象得到的。 非思量分别之所能治，非语言文字之所能表，故曰不可思议。华严经都明世事无碍之不可思议境界，一多相即，小大相容，广狭自在，言速同时，重重无尽，圆明具德等等。详细咁讲，就是华严嘅十圆门。前面在判教里面曾经讲过，禁敬阿弥陀佛即是毗卢遮那如来，极乐净土何以华藏世界，极乐依净举体是事事无碍不可思议境界，一一圆具无尽圆满，故曰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由于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故能令众生闻名得福，闻名发心，十念必生，敬灯不退，句句都是实话。所以我们这一生中非常幸运，能得人身于佛法，能遇到净宗，遇到净宗的汇集本，这部集注实在是非常难得稀有，一定要将这个机会捉稳，绝对不要将它放松。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做法是真的。言公这句话要记住，其他全是假的，假的随缘就好，不要认真，认真就生烦恼就错了。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